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冰雪运动的话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爸爸妈妈，听他们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的经历。那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韩林俊的一家。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他们一家啊，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林俊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2年级9班的韩林俊。 嗯，欢迎林俊。那我们也有请林俊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林俊的妈妈。 嗯，欢迎林俊妈妈。林俊爸爸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林俊的爸爸。 嗯，欢迎林俊爸爸啊。今天我们是全家总动员，一家都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林俊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当然呢还是要先从故事的起源说起，那就是林俊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咱们家的代表是谁呢？林俊指向了爸爸。那我们就先听爸爸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好的，大家好。韩林俊呢是从4岁多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滑冰。因为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一个冰场很近，然后经常会路过，看到其他的好多小朋友在那里滑冰，他呢也就有这种跃跃欲试的这种上冰的这种冲动，所以我们就培养他从最基本的滑冰开始练起的。 其实之前我们在简单沟通的时候也听爸爸提到过啊，上冰的那段时间是有过一段断断续续的这么一段经历的嘛。啊， 是的， 2018年接触了一次。 对， 但是正经开始上冰的话应该算是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大概春节之后，2-3月份的时候。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2018年他刚开始学滑冰，我们大概学了上了7次课，他就可以简单的在冰上可以进行滑行了。但是之后就是生了一场大病。我们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韩林俊得了一场比较重的肺炎。然后我们当时就住院了。然后从住院的那段时间到他出院，反正到春节这段时间吧，就是他一直在调养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身体好了之后，我跟他妈妈商量还是要再就是坚持让他再继续再学冰雪的这个事情，所以就在2019年的春节之后，我们就继续开始让他训练了。 啊，那当时想让他继续去坚持学习冰雪的原因，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为了他身体方面去着想？ 对，对，因为他从小上幼儿园开始就身体一直不太好，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生一场病。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要挑一个运动让他来学习，来提高他的身体素质。然后结合因为他的学校有这项传统的这个冰球的这个传统项目，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开始学这个冰球这个运动。 而且孩子非常喜欢，就是那个时候小3岁的时候，他就看着别人在打冰球，他就一直在说问我什么时候我可以上冰，我也想打冰球。 啊，林俊对于爸爸妈妈说的这段你自己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有印象啊。那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运动啊？ 因为这是一个团体运动， 嗯， 我可以跟我的队友一起配合，一起打比赛、训练，还可以锻炼身体等等。 哦，这些感觉都是林俊参与到这项运动之后啊，自己得到的一个体会啊。看来你已经是有了非常深刻的这个体会了。 对， 那当然我觉得从爸爸妈妈最初想让你去学习这项运动，去增强自己体质这方面，你自己现在有感觉到吗？ 有感觉到比之前能力强了一点 啊。那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呢？ 我觉得起码生病少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协调能力比较好。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身体健康，这是一个最应该叫最朴素的心愿，之后我们才有其他的后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力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优秀的品质也好。当然呢，林俊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在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现在有没有一些体现呢？刚才一说到体育课啊，林俊自己都点点头。在你们班体育成绩是不是不错？ 是我们班体育委员 啊。看看这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然后呢，我每天到了学校就直接上田径去了。 哦，还是你们学校田径队的吗？ 对 啊。那真的是从参与这项运动给林俊带来的这个身体上的收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不错的一个体现嘛。 对 啊，其他方面的这种给林俊带来的影响，咱们能不能也和我们大家去分享分享？ 我觉得其实我挺觉得这项运动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第一，他其实很在一个很冷的地方，他要去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一年四季可能我们都要去在冰场，所以孩子会很冷， 嗯， 但是他会坚持，这个坚持这个精神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欣赏的 啊，是很重要的一种品质。 对 啊，在林俊的身上已经有所体现了啊。 对，还有就是他的团结意识 啊，林俊刚才自己也提到了嘛，和他们的这个团队一起。那爸爸呢，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感受到的。 就是坚持吧，因为孩子上冰练冰球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坚持，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坚持。我跟他妈妈，我们俩就是，这么长时间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就是因为我们家长的原因去间断过他的训练 啊，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啊， 就是从他练习上冰开始到现在， 嗯， 就是我们一直在坚持，不管是他带他去，还是我带他去，还是我俩带他一起去， 啊， 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没有说因为家长的任何原因说我们请假今天不训练， 嗯， 从来没有过。 对，因为这个运动我们全家都支持，包括爷爷奶奶，还有姥姥姥爷，姨爷姨奶，就是都支持他这个运动，所以全家都比较配合。 林俊刚才也有话要说，那你说啊。 我也觉得是我要坚持，就是我之前就是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放弃，但我现在免疫力加强了，现在我就感觉一点都不累。 哦，你刚才说到的坚持不住想放弃，那会儿是也在打冰球的时候吗？ 对，因为那时候我跟有一个教练，他每次让我跑圈， 哦， 我就累了，他就给我压腿也很疼， 嗯， 然后呢，我就不想去上课了， 哦， 然后我就跟别的教练上课，然后再回去看看，跟他练练，结果跟他练就不累了。 后来自己就把这段时间就给熬过来了，是不是？ 对， 是这样，就是冰雪这个事儿，就是冰球这个事儿呢，孩子要一直持续的练，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教练也跟我们有沟通过，就是说如果孩子在某一段时间他停止训练，可能对他再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近这一两年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孩子整个的这个训练都不是非常的系统，其实中间都出现了这种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状态刚调到一个好一点的时候突然间停止了训练，然后他们可能就等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想把这个状态再恢复起来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恢复，等于这一两年就是反反复复的调整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是对他来说其实也挺对他自己来说也挺难的。 就是因为我要感谢就是我们也是海淀区区的教练，也是我们俱乐部的教练，也是他校队的教练 啊， 那个顾鹏顾教练， 那真是。 然后他之前就是带韩林俊的时候就是帮他去板动作，然后帮他去练体能，让他就是能迅速的提高，我觉得这一点的话顾教练真的付出了很多。 就是刚才林军自己提到的嘛， 对， 跑圈儿， 对，然后板动作，真的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冰球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认真对待它的动作，然后这样的话它就能滑得更好， 对， 然后场上发挥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教练也付出了很多，韩林俊也付出了很多。 是，就是正因为有我们共同的这个付出，才能够得到林俊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他在冰球道路上对的一点一点的进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点一点小小的成就啊，才能够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坚持下来嘛。其实就像刚才几位都提到的这个坚持啊，从爸爸妈妈到林俊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坚持给林俊带来的这个影响，这个意义是很大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嘛，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孩子做出一个正确的示范，就是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希望他能够坚持下来。那林俊自然从家长这边得到的这个影响，还有从整个这个家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全家都对他的这个参与冰球运动是非常的支持，那他自然也就认为说我坚持这件事情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再理所应当不过的事情。而且就像爸爸刚才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不容易，就是可能我们以前打冰球的这些孩子们比林俊大的话，他们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惯性使然了，就是我学习下来了，自然而然好像就把它坚持了。可是在林俊学习冰球这段时间刚好又赶上了疫情，其实这种断断续续是特别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比如说那我就算啦，或者我就不学了这种情绪的，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阶段里头还继续去让林俊坚持下来，也是能够体现出啊，就是我们感受到了孩子参与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以及这项运动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给林俊带来的一些变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坚持是一方面，而且林俊自己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之前练习这些基本功可以说是啊很枯燥。其实我觉得别说对孩子了，从成人的角度，我们干个什么事情让我们去做这种最基础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挺烦的。但是他能够咬牙坚持下来度过这段时期，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平台，就像刚才林俊自己也提到的，和他的团队一起的这种参与比赛的情景，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在进入到冰球这个领域之后他看到的一个环境了。那从这方面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影响的作用，爸爸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团队，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团队不光有小朋友的团队，其实也是家长们的团队。 对， 因为我觉得家长们如果一起齐心，孩子们才能更好的坚持。 嗯，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就是不管是俱乐部的家长还是我们区队的家长，其实都是非常团结的。一说训练，大家都非常的及时，就是没有掉队的，没有请假的。能尽量除了生病以外尽量来，全部都到位。不过无论是早上起来八点训练，还是说我们晚上七点多训练，都是能保证时长。这个其实也感谢孙老师，真的孙老师给予我们这个环境和这个团结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很上心，所以家长们就觉得哎，有这么一个上心的老师，同时有一个这么好的教练，然后我们就会家长就觉得那我们应该支持教练，所以我们就不能掉队，家长就不能掉队，所以孩子们也就是被感染到了 啊，就是这种团队的力量啊，不仅仅像妈妈刚才说的是他们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家长同样其实也是一个团队嘛。 对 啊， 对， 从之前就说北京的这个冰球的冰爸冰妈们啊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对，很辛苦的，真的。比如说今天有事儿，有个家长接不了孩子，那我帮你去接孩子 啊， 我帮你孩子换衣服， 就我们家长之间也是非常团结， 非常团结。然后你吃不上饭，没事，咱们一块儿 啊， 我带你孩子一块儿去吃饭。 对， 真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气氛，就是这些冰妈冰爸特别不容易，我真的觉得他们挺不容易。你想，孩子的护具，回去要洗 啊， 要晒，第二天要准备好孩子的所有东西，然后球杆要绑，球鞋要磨，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冰爸冰妈他们来支持 啊。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谈一谈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能继续去坚持下来呢？听一听都觉得这些事情有时候都挺烦躁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孩子的进步吧。就是你看到孩子一点一滴的从不会滑到会滑到会转弯会压步，然后会倒滑，然后能射门，我觉得这些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进步 家长们是觉得，哎，我还是可以就是帮助他，推动他往前走的。 我的这些付出也的确是看到了他在场上的这些收获嘛。 是的。 那爸爸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感受到这种团队的。 就是大家还是一个，就是明显能感觉出是一个大的一个集体，孩子是一个大的集体，家长也是一个大的集体，跟教练也好，包括跟孙老师们也好，就是大家是一个很和谐，就是我们要是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画面嘛。然后孩子们在场上，因为像海淀区队的这种球队，它是有不同的俱乐部、不同队伍的同年龄的孩子来 凑到一起， 能看见孩子们他们瞬间可以打到一片。 嗯， 因为毕竟很多都是陌生的、不认识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可以瞬间打成一片，其实都是靠球，让他们来形成的一个团体，而不是靠其他的东西。他们的其实这些孩子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球、赢球。在场上的一些配合是他们可能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就可以来达到的。 而且就是这种团队的影响吧，也可以说是对于林俊未来，就是他在每一个团队当中都能够很好的去和其他人相处，那对于他未来步入到社会、步入到工作当中，其实这种影响的作用可能会更深远一些。 对， 比如交朋友，就是他在冰球这儿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都是比他大的也有，比他小的也有 啊， 男孩也有，女孩也有，包括教练也是他的朋友， 是的， 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孙老师也是他的朋友。 对， 我觉得这些的话是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圈 啊， 以后可能他自己需要维护这个朋友圈，去自己接触这些朋友。 对，像我们刚才录节目之前啊，林俊还在和爸爸妈妈说，谁谁谁教练又发了什么什么视频啊之类的。就是这是他自己很关心的这一群朋友，跟他是可以叫志同道合的，他们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参与冰球。 对，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这个年龄段，海淀区的这个队伍，就13年的这个队伍，整体来说就是北京这个年龄阶段比较好的孩子都在这个队里边了。 是的， 而且就是像他其实通过身边的这些队友也好，小朋友也好，能去跟他们再更多的去学习他们身上好的那些东西，让促进他的一个不断进步。 对，就是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给林俊带来的这种影响一定也是正能量的这种影响。像刚才妈妈提到的，他可以看到比他更多的这些就是大一些的打冰球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不管是在冰球场上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啊，都表现得非常好。那自然林俊受到他们的影响也会有这方面的，就是给他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影响。 是的， 他 比如看人家比赛的时候说，哎，他这个动作我不会 啊， 那我要去练。 林俊真的也会自己 对 跟您念叨啊， 他自己会去练， 会在场上会自己去琢磨。因为有时候他会跟一些比他大一点，比如说12年的孩子或者11年的孩子，可能在场上一起玩啊，或者他可能看人家做那些动作，他就会自己歪着脑袋在那琢磨，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然后他有时候自己就跑到一边去，然后自己拿杆，然后自己练学模仿。 林俊跟我们说一说呀， 有一些动作就是自己模仿学出来的。 你自己觉得在海淀区冰球队感觉怎么样？ 就是我在海淀区也是很不容易的选上的 啊，就加入我们的这个队伍啊，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是不是？ 对，就是我是很荣幸的当上了海淀区的一名球员。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因为之前爸爸也跟我们交流过嘛啊，咱们加入到海淀区冰球队是层层的选拔，最终林俊现在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是一名成员。那和你的这些队友们的身上，刚才爸爸也提到了，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些队友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点啊、长处啊，你也在向他们去学习啊？你平时跟你的这些队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好玩的就是比赛前我们会和训练前都会玩一玩，然后呢开始训练。然后呢会玩点射门呀、传球啊，然后呢小场比赛呀这种的。 那像爸爸刚才提到的，看到其他队友他们的一些长处啊，你自己也会去学习学习，跟他们去请教请教吗？ 假如射门它是平着出去的，我就会模仿练，然后现在我已经模仿成功，已经可以球已经可以平着出去了 啊、哦！看来是有所收获的，从这些其他队员的身上、 他那个练射门最长时间练了6个小时， 哇，就一直在练射门， 就是一天嘛， 一天、 就是、有一天他上课就上了6个小时的课、他不走，然后他就一直要在那儿，就一直练，一直练， 嗯， 那天就练了6个小时。 哇，林俊不累吗？当时 不累 啊？为什么要一直一直就那么较劲？那天要练这个射门呢？ 我每次去那儿上课的，去那块射门上课的时候，他那个教练就会让我打地板、大力时，就少少让我射门，因为我射门不好、所以就让我打地板或大力。 哦， 因为我大力比射门好。 那所以就是要让你多练一练是吗？ 对，我现在大力和射门都可以了。 哦，就是要加强你那方面的一个训练吗？ 对。 啊、所以林俊自己咬牙就把这6个小时还要坚持下来、啊、 对，家长也要坚持下来。 他们还得在那儿冻着。 对，这倒是在冰场上嘛，孩子们他一直是冻的，但是家长是一般，要不然就是我们围成一堆儿坐一块儿，要不然就是单独反正站哪儿观看他们这个训练。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真的是很冷，不管穿多少。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冬天还好，因为我们本身外面也是冷的，大家都穿着羽绒服。其实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夏天，因为我女儿之前学过花样滑冰，我就知道在那个冰场里头，我们的车上也是常年得备着冬装嘛，啊，进到那个冰场里头你就得穿上最厚的羽绒服，但是都觉得一会儿就冻透了。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是很佩服咱们一家对于林俊的这个参与冰球的这种支持啊。 嗯， 那我相信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给林俊带来的影响，也才会更坚定让我们去继续让他坚持去学习冰球。那爸爸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他已经上2年级了，其实学习来说可能现在双减政策就是学校没有帮他就说留很多的作业，然后但是呢老师会让他有阅读的时间，还有学习的时间，他自己学读学习的时间。所以这些的话我觉得对韩林俊来说，你需要把时间调节好，你才有时间上冰、 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啊。 对， 那林俊现在做的怎么样呢？ 嗯，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嗯， 有的时候他为了说能上冰，那我提前把预习做好、然后把作业不会的生字写好，然后还有把英语单词背好。 嗯， 我觉得这些的话他现在能主动去意识到，哎，我要上冰，那我之前要把我的学习工作做好。 哦，就是这种主动意识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原来也没有，但是现在是慢慢的感觉因为上冰的时间越来越紧了、所以他觉得那我就快点。 对，就是他也明白怎么把这二者能够协调的更好，那就是自己要合理的去利用时间嘛。啊， 对。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韩林俊和他的爸爸妈妈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

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韩林俊和他的爸爸妈妈跟大家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林俊妈妈刚才说到的这个，你现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这样做的吗？ 基本都是像我妈妈那么说做 啊。所以你自己是不是也觉得，如果照妈妈刚才说的，把时间能够分配的特别好的话，就会学习和冰球可以叫两不误啊？ 我要是把学习的时间利用好，以后就会学习也很好，冰球也很好 啊 啊！还有玩的时间， 对。毕竟我们在海淀区队啊，已经看到了很多比他大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上初中了。上高中了，甚至上大学了，他们还都坚持得特别好。那自然对于林俊来说啊，他的这个被带动、被影响的这个作用就很明显了嘛啊！而且，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家长们在孩子参与到冰球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看到他的一些变化。而且，就像说到这个合理分配时间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是越早的去掌握它越好。啊，毕竟像妈妈之前跟我交流的，现在是2年级嘛，我们的学业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等越到这个年级越高的时候，那课业上的压力也好，打冰球的可能我们这边的一些训练也会增多，那对于林俊来说就更需要去学会把这个时间调配好了啊。 这一点还是从他上小学1年级是要开始上学，我们就开始按照时间来走。这个当时跟韩林俊已经说得很清楚，其实因为1年级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双减政策，我们当时1年级放学可能也比较早，所以回家呢就是进门写作业、吃饭、学习，然后训练，回家睡觉，就是每天其实都是按照固定的时间来走的。这个他现在其实1年多他已经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就是已经习惯着按照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时间来走了 啊。所以对于林俊来说，只要把这个能够一直坚持好的话，那自然的学习和打冰球的这个时间也会更好的去平衡。但是我们也说到了，林俊现在啊有区队、有校队、还有俱乐部队，平时的这个训练量应该也是不少吧？ 不少， 1周5次吧， 1周5次啊， 最少， 尤其是周末可能。 周末好一些，对，周末因为没有其他的课嘛，就是冰球训练， 还有一些比赛，可能我看也是放在 周 末啊。 对， 那对于周末来说的话，林俊一般会觉得就是量比较大吗？ 对，就是这几天没歇 啊， 就会感觉非常累 啊， 所以我才会晚起 啊。那平时1到5上学就已经要早起了，然后周末也没歇。这么累还坚持得下来呀？ 坚持得下 啊？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是能力强了 哦， 所以就能坚持下来 啊。 对，他就是这个训练系统了，他的身体就会一直处在一个这种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他中间有断，就像刚才开始我说，他如果中间有断的这种训练，他身体就是状态完全下来了，他就会跟着很吃劲，训练会跟很吃劲。但是他现在身体状态还不错，然后周末现在基本上就是有海淀区队的训练，然后之前有校队的训练，然后最近可能又是北京市的这个冰球联赛， 开始了吗？ 开始了，对。所以周中呢，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就配合着他的俱乐部的大课和小课、 嗯、 这样来，时间上也比较合理。然后最近身体状态也都还不错，周末还行，你能让他多睡一会儿，早上就会让他多睡一会儿。 对、嗯、我们也是想尽办法的给他安排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嘛啊。 对，因为其实家长还有就是你还有训练，有学习，还有吃睡、 嗯、 其实这些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哎我正常吃饭然后睡觉，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可能要营养搭配， 嗯， 然后呢睡眠质量， 对， 然后还有他的学习的程度和理解能力怎么样，其实都需要去在里边配合着。而且他打冰球的时候，我说你想的就是在这个运动上面你就专注的去看， 嗯， 专注的去学，你就能学到教练说的东西 啊，就是要用脑子去打球嘛。 对这个球商是要培养的。 哎，是，我觉得可能爸爸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啊，毕竟爸爸很喜欢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育运动，就是看比赛也比较多。 对，他平时就是我俩其实对他日常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多，我跟他妈妈， 嗯， 就是尤其像最近比如说有比赛，那我们定就是最近就一直会关注他有没有身体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像比如说感冒啊、鼻塞啊、咳嗽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对，所以就是要时常的来给他调节他的身体的这种状态。 嗯，很专业啊，感觉我们这个不仅是林俊非常重要的后盾，还是司机、家庭医生、营养师，各种身兼多职啊。那同时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也能够感觉到可能我们对于林俊每一场比赛的表现也都会比较的重视，比如说会不会在赛后还会和他去分析分析啊，沟通沟通他场上的一些表现呢？ 我们现在俱乐部里面有一个家长，他是一个我们队里女孩的家长，他是他的爸爸、哦、然后他每场比赛都会用摄像机把我们整场比赛的视频全部都录下来。 哇，真的是 好 伤 心。每一场 比 赛， 对，我们每一场比赛，所以这个 是都有影像资料留存的、 嗯、对，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视频他就会都会放到一个平台上、 哦、对， 然后我们所有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嗯， 然后我会回来，就是只要他不训练或者学习完了，比如今天我们看一节，我把这一节比赛我先看一遍，我要把里面所有他出现的那个点就是问题，我就先拿时间记录，因为我是不想让他就是倒着看、 啊、 然后会浪费很多时间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基本都会切出来，就是几点几分几秒，然后他有一个 什么，是他的哪一段表 现，是他的一个问题，对，我会给他讲，都会讲，看他的这个处理球的这个方式，当时是为什么要这么去处理这个球，也会给他讲一讲。 哇， 这个教练也会讲、 哦、 然后家长我们回去也再讲， 是，就是爸爸还身兼一份这个场外指导的责任， 助理。 对， 其实就是在他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他们其实练过很多种战术，很多种配合，或者很多种动作。韩俊曾经的一个教练当时跟我们说过，就是你在训练场上练习的动作，如果你能在比赛场上发挥出10%，就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会运用很多动作或者技术，但是实际在场上他们发挥不出来。 对， 其实当时给他们复盘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他们有一些动作的处理不是很合理， 嗯， 或者为什么没有用那个动作来处理这个球， 嗯， 其实给他其实也是讲一些这个情况，当时为什么比如说他们没有传或者没有射门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帮他回忆一下他当时的这个一个当时的一个思路。 对， 嗯。 林俊每次和爸爸一起进行这种复盘，你觉得好玩吗？ 嗯，挺好玩的。 我觉得其实从孩子的这个角度，他可能感觉不到那么深远，但是就是孩子他是很开心的，他在这段时间和爸爸进行的这种沟通，也可以说是我们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父子在增进感情，而且也可以让林俊感受到，就是这项运动的确是非常的有意思，我和爸爸在一起去感受这项运动给我带来的影响。我们经常说家长怎么能体现出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陪伴，那这个陪伴不仅仅是说和他待在一起的这种陪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陪他所想，陪他所看，陪他所感受，他所经历的这些。那爸爸和林俊之间的这种亲子时光，一起去进行他比赛的这种复盘，真的是对于他参与这项运动，我觉得会有更深远意义的一个影响，也感受到了就是这项运动在林俊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刚才我们说的可以当做他的一个社交的工具， 他结交到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还有增进和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维系我们这个家庭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通过这项运动都能够有所体现。啊，既然爸爸对于林俊的每一场比赛啊都会进行这么认真的一些复盘和关注，那能不能去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林俊哪一场比赛的表现印象最深呢？哦、林俊先来说呀，好呀， 你说吧， 哎，你先说， 你自己说吧，你不是自己想好了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我想到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2020年1月份我在齐哈尔打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总决赛，然后呢，比赛前我脚崴了，然后呢，我还坚持了比赛，最后拿了冠军， 哇！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参加了中乒协的比赛，有一场比赛最后还剩28秒，我大力进了那球，我们都拥抱在一起，我都惊讶，简直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那球怎么进的？场上的家长都懵了。 这是林俊刚才说到的两场比赛。 有一场比赛是他们2020年1月份在齐齐哈尔，当时去参加那个 U6组的比赛，但是当时打的也是大场比赛，那是他们第一次去出去打大场比赛。然后最后一场是决赛，然后赛前的热身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那个脚他自己崴了一下，但是当时谁都不知道，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他说脚有点疼，说怎么回事呢，说刚才热身的时候可能自己稍微崴了一下，说严重吗，他自己说我不严重，然后当时就上场了，而且也打了，然后但是怎么感觉他在场上都有点不太对，但是等到那场比赛实际结束了以后下来，发现那个脚已经肿的已经非常大了，就当时已经着不了地了，就那几天基本上就都是处于一个背着他的状态， 哇 啊！然后，但是那个是他们拿的第一个冠军，就之前没有拿过冠军，所以当时可能也比较兴奋，上场，所以就可能都没有感觉出来那个疼。 这个意义对于林俊的确不一样啊， 就是把这件事给忘了， 在场上真的是已经体现出了那种忘我的精神。 对，把那个脚疼的那个事儿，他的确是忘了，在场上就说没太感觉出来，但是实际下来真的已经肿得非常大了。 妈妈肯定是心疼死了 啊！就是我觉得。就他还能坚持吗？就我就害怕他说你坚持不了你就说， 对呀、啊。 但是他一直就没说， 而且最关键，先开始的时候他当时也没有提到说有那么厉害，咱们可能也没有想象到 对 能。 然后但是就是看他越滑越慢，然后那只脚吃不了地，就感觉他就没有吃劲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场上也没办法说叫他下来，所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赶紧去看看那脚怎么样，一看已经肿了。就是当时冰鞋都脱的时候都费劲 啊，就比赛结束之后种种的反应都已经来了， 对，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嘛，林俊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对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让孩子锻炼出了他这种吃苦的精神，虽然说这个苦 那韧劲儿真的是我觉得因为那脚已经肿得非常大了 啊， 就是骨头错位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品质可能更能够得到一种磨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绝对不会遇到说脚都崴了我还要坚持干什么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让家长也发现他的潜能他的这个毅力的潜能有多大，因为原来可能在没有这个场景的话你看不到他的坚持， 对，还是把坚持体现得淋漓尽致的。那刚才林俊说到的另外那场比赛， 另外一场就是前段时间，然后有那个中国冰球协会主办的打的那个比赛，然后有一场比赛，那场比赛第一节他们就0-1落后了，开场没有多长时间就0-1落后了，但是他们一直在进攻，一直在进攻，一直到第三节还是0-1落后，最后还剩28秒，他们正好有一个机会是前场争球，然后教练就叫了个暂停，然后重新部署了一下，然后把守门员撤下去，当时他们打了一个6-5，然后那场球因为他之前一直练习射门的时候其实有练这个大力射门， 对 呀、 啊，刚才林俊自己都提到过嘛， 但是他们俱乐部的教练就是说孩子太小，这个年龄阶段尽量不要去用大力射门去打，怕伤到他自己，但是那场球他就有点最后忍不住了，说我必须要打，因为我当时也在场边，我也在喊呢，我说没有时间了，要多射门，多射门、那段时间可能是他们两个比赛穿插在打，那天可能也是最后一天，然后 孩子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就感觉 已经到这时候了，很 疲惫， 对， 非常累了。然后我一直在旁边在喊他，我说要没有时间了，要打要打。结果就28秒，他们通过那个战术部署， 嗯， 然后把那个球打进了，扳平了。当时他进的，然后就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来，就把他压在身下边， 哦， 就跟赢了一样。其实当时只是一个扳平， 对，我们就有机会了嘛，啊，多亏林俊的这个进球。 比赛结束之后下来跟我说，说我都激动的都哭了，在那个时间。 哇，就是他们真的是团队大家共同去经历了这么一个跌宕起伏的比赛啊，靠林俊当时把比分扳平，我们有了机会啊。不管最终结果是如何，但是这一刻肯定让林俊感受到了，就是团队当中每一个队员，我们为这个集体去贡献力量的时候，大家是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感受啊。 对，因为其实这个他进球，说实话真的是全队的配合， 对， 得有人争球， 是的， 有人挡人，然后射门，有人去干扰，就各种，就你把每个点想到了之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教练的功劳， 嗯， 因为我们这个教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练，金凤林金教练， 哦， 他跟顾教练一起带着他们队， 哦， 所以我觉得教练的一个看着孩子们的特点去分配任务， 嗯， 然后孩子的执行能力又非常的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意识融合在一起才进了这个球， 嗯，所以给林俊自己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 对，因为当时下来我们所有家长也在分析，当时可能但凡有一个 环节， 或一个环节当时没有做到，可能都没有办法促成当时那个进球 啊， 里面其实是几个点是同时存在的，它要同时都发生了， 对， 所以促成了那个进球。 嗯，幸好我有个队员差点儿就打他头了，幸好他扑得快，要不然就真打上守门员还以为那球会到地上， 嗯， 他就跪下来， 哦， 然后呢结果没有打着，就直接打个正上角，然后进了， 嗯，当然我觉得也离不开平时林俊自己的那个训练嘛，说到就是这个大力抽射，当时把他一直在努力去练。 当时对方的这个守门员就是他们校队的守门员，他们天天其实也在一起训练，私下里都比较熟， 我就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 啊。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的确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刚才爸爸也讲到过，就是我们在区队、在校队、在俱乐部队，因为是不同的队伍，其实孩子们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会有交集或者是叫重叠的， 嗯， 我们时而是队友时而是对手，就像刚才说到的， 嗯， 校队咱们明明是队友，可是在这场俱乐部比赛的时候我们却变成了对手。 对， 可是这对于孩子来说感受其实是比较的新鲜的啊， 嗯。 那林俊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你的这些队友们时而变成对手时而变成队友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你在场上， 嗯，之前在队友的时候我就感觉他特别弱，但结果他变成对手了我就感觉他特别强， 哦， 就跟他上了好几节课似的， 哦，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上了好几节课， 嗯， 他说没有，我就懵了。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在做队友的时候彼此之间大家是互相配合的，你去帮衬我，我去帮衬你，所以那种感觉我们可能往往会觉得说啊，大家是差不多的，但一变成对手的时候我变成了你的对立面， 对， 我要去用我最大的能力去防住你，去顶住你，不管是守门员也好还是说对方跟你对位的这些队友也好，我们这时候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让孩子也会有这种 家长看球的心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原来都是一块，哎，咱看看这孩子怎么进步了那样， 那 然后现在看你儿子又提高了吧就是感觉就也挺好玩的。 对，就是不管是让孩子还是家长啊，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新鲜这种感受，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北京市冰球的这种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多的比赛，俱乐部是一个层面的，校队是一个层面的，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区队是一个层面的，甚至我们还要代表北京市去参加一些国内的一些比赛。 对， 当然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曾经还肯定有过一些去国外打比赛的这种经历，就是让孩子们的这个眼界更开阔，他们有更多的比赛可以去打。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侧面也是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北京市冰球联赛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他们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那不知道咱们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未来也做一个规划呢，或者林俊自己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在你打冰球的这个道路上自己有没有一些未来的小目标呢？ 我的目标就是能够练好， 嗯， 然后呢把基本动作 给做好，然后把传球给传好传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乐乐韩林俊一直把这个当个爱好 啊， 然后我也没有想说必须让他做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希望他能第一身体好不受伤，第二的话能让他这个爱好一直陪他走下去。 啊，是作为他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吧。 如果他要是能进职业队，那就往职业队走。如果说你觉得可能以后你喜欢的工作可能是其他的，然后你可以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爱好，去一直陪伴你。就是我们在后海，然后呢，也因为后海不是有冰场嘛，我们去后海也去玩过 啊， 打过冰球。但那个时候看见很多的老大爷们， 哎是，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北京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地方， 对， 而且有情节的地方。 是的， 可能我希望他以后也能像这些老大爷一样，还能在场上去那个传球啊，打球啊。我觉得这样对他以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也好，或者说一个念想也好。 对，从林俊刚才自己说到的，还有我们给他培养的这个理念，我也能感觉到，就是林俊自己还是比较清晰，就是我至少把当下我该学习到的，我该练习到的每一步路都走好，都打扎实了啊。之后的这个未来，因为的确对于林俊来说呢，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啊。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方向，那肯定还是以把当下先做好为主。但是作为他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兴趣，也可以当做一个他以后解压的工具啊，一个社交的手段啊，都是很好的一种存在了嘛。那当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它真的是已经就在我们的眼前了啊。从我们当初申办冬奥成功到现在，可能很多的人都对于冰雪运动也是随着它离我们越来越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和冰球结缘，到现在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全家总动员在参与这样一个运动来去看待的话，那我们对于冬奥会有什么样子期待呢？林俊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你对于冬奥会有什么期待？ 我期待冬奥会能多拿金牌，展示现中国人的风采 啊。那你自己有没有期待一下到现场去看看比赛啊？ 很期待。 那估计要给爸爸妈妈下命令下任务了啊，要给你抢着票。 因为之前在北京但凡有这种稍微高一点水平的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冰球比赛，我有时候会都会带他去看一看。有时候会有那种 KHL 的联赛啊，包括全国锦标赛这种，如果在北京的，我之前都带他都去看， 是 让他也去多接触接触，看一看成年的那种比赛那种激烈程度和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 对，前一阵儿不是这个全国冰球联赛，爸爸还带着林俊也到现场啊，不但去看比赛，还看到了我们台的转播。 对对对，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为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嘛啊。那咱们的爸爸妈妈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期待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的外国人他们都不太认识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这虽然这次可能外国人就是其他国家人来不了，但是能看转播， 是的， 能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现在这么进步，而且我们的那个场地这么棒，而且运动员呢，我觉得也是就是一届比一届要强。 是的，这是妈妈的一个期待嘛啊， 多拿金牌， 和林俊一样啊。那爸爸呢？ 也是这次希望所有的中国的这些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注意好这种防疫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防护，也展现一下咱们大国的这种实力吧。 对，那我们当然就一起期待啊，咱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们都能够有精彩的表现，同样也是期待着像妈妈说到的啊，给世界展现一场精彩的冬奥会，以及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 实力。 是的，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林俊一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林俊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加入到冰球运动，加入到这些冰雪运动当中去，体验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乐趣啊。相信参与其中之后啊，大家也都会欲罢不能的。也是再次感谢几位，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